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

喝上了二尺红头绳，我给我媳儿扎起来，哎，扎起来。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，我的钱少不能买，扯上了二尺红头绳，给我扎起来，哎，扎呀扎起来。 在那门上守住家， 门神门神扛大大， 大步小步进不来，哎，进呀进不 仇恨，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。 你为我们负了 教我一字一句读报书，能给我引路指方向，能教我迎着风雨去战斗，忠于人民，忠于党。 担当那更深夜班， 桥边处找，找得多少骨肉重相聚，找得多少夫妻到白头，独有我到我 冲锋冲锋的 忧愁啊啊啊啊啊啊啊 找爹的与你做主，把你的愿意翻过来。孩儿只管放心，爹爹与你做主。 多谢爹爹。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！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